上太拥挤，太多人有秘密，玻璃上有雾气，随便隐藏起过去。你脸上的情绪在还原那场雨，这伤痛太过弯曲，我擦不得你。你跟我挥挥手，我感觉很开心，我现在要做到走到你的边去。自顾自不在乎，又斑驳了几句，剩下半空回忆的我在大房子里还来哭唧唧。自顾自心事，谢谢你的关于描述我如何爱你，你却微笑的离我而去。 听我改变一下，好了。 哼，自己上太拥挤呀，太多人有秘密，玻璃上有雾气，谁被隐藏起过去？你脸上的情绪，在我眼那层雨，这些都太过去，弯弯曲曲，从不为故事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接下来不会唱。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该怎全部都忘记了？没关系，我即兴唱，随便唱唱，你们开心。Oh oh yeah yeah, oh oh oh yeah yeah, 来不及，自自细细写下你的关于。而我